花样的梦吗，失了些徘徊在西园江畔，好像握你的鼻子画一片天空蓝。你的早晨流浪在西青山大道，敲响钟楼的是我对你的念想。一袭长裙拢起个夏天，心幻想着见到你呀。感谢星星堆满那古柏树，幻想着见到